锵锵三人行，你们好，阿宝、文道，哎，文道刚才跟阿宝聊金城武呢哈， 对呀、 梦中情人呐、是吧？ 哎，你怎么这样讲？啊、这私底下讲的话，怎么可以再也不要跟你们私底下聊天了？ 不，你真喜欢金城武吗？ 不是， 他开玩笑了， 对， 人家开开玩笑， 是做梦梦见金城武，然后我觉得很开心，这样，因为你做梦梦见一个你挺欣赏的人是挺开心的， 对、啊、 如果你做梦梦见一个你很讨厌的人，你觉得这个梦很好吗？不会， 就是啊，就只是这样，你别太客气，别太夸张， 你们这梦这个境界太小了，格局太小，都是个人的这个小恩怨啊，我要一梦见那都是地震呐、啊。重大事故、公共安全事件， 真是忧国忧民， 没错、 凤凰没有 你睡觉睡得太悲惨了吧？这样子， 我胸怀天下呀、这个哀民生之多艰呐、啊！我整天做梦，你像我昨天就梦见这个我们家这个床底下这个地啊，呼嗒就给塌下来了。我跟你讲， 真的， 所有的梦、我为什么对梦啊非常感兴趣？阿宝也是哈， 对对对， 因为我完全知道我做每一个梦的理由。嗯，哎，我只要一解读，包括别的朋友，你讲你做什么梦，我完全知道这梦啊，实际是很清楚的表白您内心的某种东西。嗯，比方说我为什么做这个梦呢？嗯，因为我临睡前看见姜生阳报新闻，嗯，咱们凤凰的晚间午夜的那个特快， 对。 我就看见你们台湾呢、哎呀，把我看的，当然也很悲伤了。 没有， 就是、 你没有，你 没有完全没有悲伤的意思， 刚才想说 对， 把我乐的，对不对？ 不是，就是没见过这样的。我觉得好像我在大陆城市都很少见到捷运呢、相当于地铁吧。嗯， 对对对。 高雄我去过呀，那这就沐浴在爱河之中，那条爱河呀，我在那儿走来走去，很美好的城市。你怎么能想象城市里这个地铁呀、咵嗒一下就塌了？周围居民说，就跟发生八级地震一样。 那还是就是捷运，这个捷运还是最近出弊案的地方。 而且它不止一次， 塌了三次。 对， 塌了好像是好多处。 它两天之内塌了三个地方。 你给咱们观众看看，所以我就梦见这个情景了嘛，哭塌一下。你说这愣生生，这让人想起 路面就这么夸下去 啊？你想 像灾难片？ 对呀、就最近那个 Tom Cruise 演的那个灾难片， 枪战世界， 枪战世界， 对 War of the Worlds。 这是你们凤凰台的画面吧？你们凤凰台算含蓄的。我看那个东森新闻呢， 我是直接一路塌的， 你就真的看到，而且白天整个树就陷到那个地里面去了， 还不停的塌， 这是世界末日快来那种感觉， 就是世界末日的感觉。你想一个城市的这个地铁，夸夸夸夸几处塌，是不是这城市？咱过去听说上海往下陷啊，也不至于你要成这样子。 那个叫下陷，这个叫垮，这样马上 就感觉高雄垮台了嘛？这还怎么雄啊？ 我觉得你的语气太过于兴奋，身为台湾人相当不爽。哎呀， 给人听出来了。 看热闹？ 没有看热闹了，这哀民生之多艰呐、这个很多高雄市民都感到很愤怒啊。 你看这个嘛？ 你看 这树垮下去嘛？你看。 你说幸亏那上面 地下水 当时是没走着人，你走着人那不是全进去了，直接坐地铁里了。这是， 你知道我真的替高雄市民感到非常的悲哀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是想说，如果我是住在那附近的人，你买了那附近的房子，应该心想说，哎呦，这里要盖捷运了，房价肯定会涨的，然后还想说，哎呀，等着升值了，就没想到哐当一声 住在灾难现场， 太惨了。而且说实在了，我是替民进党捏了一把冷汗，因为他是在选举的第二天才塌的、他如果在选举前一天塌，我告诉你 高雄市都完蛋， 真的会怎么样还很难讲。高雄市今年没有雪， 对， 他高雄县很难讲，因为南台湾整个声势就可能会转一转， 对啊， 还是跟选举有关的，所以他其实救了民进党， 他运气好， 对， 他运气好， 这还运气好呢， 这还不叫运气好。就阿宝说的对，如果这是选举前发生的事儿，你说民进党怎么办？因为那是他们的地盘，因为这个高雄就是在这个谢长廷当市长的时候发生的这个捷运弊案，对不对？最近这个弊案就是使得民进党声势大跌，给国民党穷追猛打，达到这个地步的这件事，就是跟这件事有关嘛。 哎呦，我觉得是民进党衰了，好像最近你看天怒人怨的，气得夸嚓全塌了。 没有衰， 没有，这个还不够衰。还是 老天给他留了余地。 我想起，如果是这样的问题，在我们大陆，大家直接的质疑就是豆腐渣工程啊，一般就是这个官商勾结发包工程的时候就腐败，然后偷工减料。我们也有这方面，我们也不落后。我们那大桥， 这没有什么好争的，好不好？ 就给塌了，很猛的都是。 其实台湾之前就已经在爆发，就是要检讨这个弊案的问题了。而且上次我也讲过，它其实是从一个太牢的事情。 爆发出来，发现说原来这个是环环相扣的那个承包弊案。比方说，就我上次说的嘛，我是叔叔，我承包给我的侄子，然后呢，为什么侄子监工不力，然后叔叔也不监督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我们就那个内外就交相贼，就这样过去了。所以这件事情吵得非常凶。那当然，陈水扁他也是这个。有点像壮士断腕这样，就先把陈哲南 say goodbye 再见了。但是因为这个弊案呢，其实越挖越大， 就扣到他那了。 对，再加上这个事情，就是垮台，就这个整个不是垮台，就整个捷运这样垮下去的事情，我觉得事情还有的吵。 对，而且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台湾，我发现台湾啊，这种大楼垮下来或什么这种事儿，其实是很常见的嘛。我觉得，我当然大陆也很多，但是我作为半个台湾人，我要说话，就是我前几年我在台北的时候碰到一个台北的一个艺术家，他搞这种装置艺术跟观念艺术，他做了一个作品，我觉得太逗了。他弄了什么作品？那时候台北县刚好呢，就是有一整盘这个大楼是一直往下滑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在盖在这个山坡上，山坡到平地有一段距离，这整个大楼是往下滑的，你想想看这个地基是怎么打的。后来呢，这个整个现场封锁起来，那这个艺术家就跟一帮艺术家朋友就偷偷的潜进去，那是很危险，不能进去的，对不对？他们进去了，进去你知道干什么呢？他们在这个大楼原来该有的位置上面，居然搭起了一个铁架。你想象一下，这个杯子啊，就是那个大楼，这个杯子现在不在这个地方了，挪到另一个地方去了。但他在原来杯子该在的地方搭起了这个杯子的轮廓，用铁架子。然后呢，这个铁架子的轮廓上面全装上了闪闪发光的霓虹灯，晚上呢就是发光亮。然后这个大楼呢不是垮了下来了吗？又绕着这个大楼又绑了一圈这个霓虹灯，就两相呼应，闪闪发亮。晚上你就会看到呢一座这个闪亮的大楼慢慢的往下滑下来，它不断在重演。 哎呦天哪， 这是个非法的艺术行动，那太搞笑了。 哎呀，你说这艺术啊，我还想起啊，我这两天我有一个法国朋友是搞设计的啊，在香港办公司。那么然后呢，当然他也回大陆做生意嘛，跟大陆有一些合作，但是感觉大陆这个水太深，不知深浅，是吧？在这就说我在这跟你们北京人打交道，我闹不清楚很多这个生意猫腻太多了。所以他也是有点那个什么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 所以就躲在香港。 不，然后聊天呢就讲这个公共安全嘛，然后我就给他讲我们几年前我们的事儿。小贵 用华文讲吗？ 没有，英文、哎、My English is awoken， 你知道吗？醒来、我的英文哗，现在教了很多国际友人，我觉得现在 对。 然后我跟人讲，我说我们那就是小规模的，就好比说前几年发生过那么一事儿嘛，就是在餐厅吃饭呢，然后你一个人去上厕所呢，那么他走到走廊推开一扇门，结果呢就摔到了街上。 啊， 怎么会这样？ 你不知道吗？ 不知道， 没听过。什么时空转移吗？ 几层楼？就我们那个门，不知道是消防出口还是什么，应该锁上的，但是呢也没人管，也没有任何标记。这哥们儿他也不知道啊，上厕所以为是厕所，一开啪叽，哎，怎么摔进，把腿摔折了呀？ 哎呦。 这有点像周星驰以前一个电影的一个情节。 对，你们一开门的人就是这样，一开门掉街上去了，还有这样。然后我这个法国朋友就非常有意思，他说的这个，哎，当然他这也是对中国少数现象的一种讽刺吧，哈。他说，哎呀，这就是 Chinese door， 就是说 中国门， 就 中国的门呐、 像任意门一样。 你推开一扇门呐、你永远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 对， 就是讲他的在这个做生意的体会。 这原来是电影里面无厘头的事儿，在中国是现实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！ 所以周星驰做了很多 research。 对，他基本上原来周星驰的电影是写实电影， 没那么后现代的。 最近反正一系列这个公共安全事件都需要注意。你看这个，咱们在一个香港报纸，随便咱给大家那个邮报天天读一下啊。一个咱知道极化的这个双本厂，吉林这个石化是吧？中石油集团在这个礼拜天，中石油集团召开6000人大会。这个然后呢宣布这个党组复苏集团的中，然后说 报纸写错了，不要 报纸写报纸写错了啊， 是中石油， 人家这个中石化还这个严格抗议呢哈。 对， 有些媒体把中石油就报写成，你看这个报纸也写成中石化了是吧？其实是中石油的，就是宣布免去吉林石化总经理余力、双本厂厂长申东明、本安二车间主任王芳的职务。 为什么？ 炸了嘛，双本厂爆炸了嘛， 直接负责的。 对，我昨天在这个新浪网上还看，就说免职的这人呢、啊、说是也是有贡献的，这几年来啊挽救了这个亏损的局面、嗯、大概是挣钱了吧。你看咱们有时候往往就是这样，你这个经济效益上去了，可是你的安全那儿爆炸了。 对， 另外你看还有学所北方啊，京客货车相撞24人死、嗯、我今年我报道好几出，都是现在的车祸狠的，一车撞死几十个，一车撞死几十个。现在你知道吗，这个北京八达岭高速公路发生客车和货车相撞意外，24人死啊，9人受伤。嗯，北京最近冷啊，跌到-9.1度，入冬后最冷的一天。当日晚上一辆哦，50年来最冷的12月4号，一辆装载电池的大货车开到八达岭高速，撞上一辆大客车，两车翻进道路左侧20米深的山沟，这死了24个人。另外咱们还看到这个， 就一张报纸就这么多、 啊、很多呀， 全部都是。 也有好消息啊，这个温总房法756亿购150空中客车啊，这中国经济腾飞，跟法国说明我去法国也是对的啊。另外还有一个， 这有什么关系 啊，作家刘斌彦啊，是患癌病逝美国，享年80岁。 我们怎么这么变毒报？ 有学学老杨嘛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阿宝刚才讲到这个捷运嘁哩喀喳塌陷啊，我倒想起啊，昨个我们还说呢，说这个选举，他说的他在台湾知道好多选举的怪招。 嗯，你在台湾吗？选举的时候 不在啊，我不在。我因为一方面我是台北市民，所以没有、 啊、所以不关事， 没有投票权。嗯、那我也比较能够。 哦，原来你是台湾农民户口是吗？ 什么农民？我是台，这次是台北市跟高雄市，他们是直辖市， 他是台北市民。 这次是选县市长。 哦，你是城里人 ， 我都不太清楚你们有户口这回事吗？ 当然有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户口，我们在那个户口有6个月以上的居住证明之后才，我们才能在那边投票的。 那你们有我们说的这种流动人口啊，农民工啊？ 没有，那不一样。 你应该在那边户籍登记才可以。 他这个是对应选举用的。 哦，对， 概念不一样。 概念不一样， 就是说像阿宝这样子，他在台北市他至少要住够6个月以上，他就可以拿台北市的户口，拿这个户口他就可以去选台北市的政治人物。 那 是选举概念啊、不是这个待遇概念，跟大陆不一样。 我们哪是待遇啊，我们现在对户籍制度也有很多批评啊，就是这个很多问题其实跟这个 待遇，农民待遇就不一样啊。你比如说， 而且我们原来户口管理很方便嘛，破案的时候就是查户口啊，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。所以你看我们通缉谁一抓就能抓着，领导一重视肯定把他抓着啊。 抓得到吗？中国那么大， 就抓得到。 什么叫让他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？小脚老太太都举报你呢。 哎呦，我的 户口啊，这家里你们家原来有几口人，突然间这两天多了个人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邻里就开始跟派出所汇报了。但是现在可能有很大的变化，人民责任心不太强了。这阿宝接着说说选举怪招 啊。也没有什么怪招，像昨天我是说了很多有关于比方说阿扁总统说错话啊或者什么的。其实最我觉得台湾有一些蛮有趣的事情，就是选举哦真的能够让那个电视台媒体赚很多钱。因为他选举可能半年前就开始打广告，半年哦，根本不知道他你是抽到几号或者什么，但他就开始先从意识形态下手了。比方说像今年听说连行政院自己都买了广告，说我们的政绩有多好，但我们这些老百姓看了行政院做的广告，我们心里其实觉得有点不太舒坦，是觉得如果你真的做得很好，我们会看得到，你不需要买广告，而且你没广告的钱，很明显是我们交税的钱哦，这样我们会特别 还要买吗？ 你比方你 政府买也要买广告吧？ 这 我们的电视台等于都是政府的广告啊。 谁说的？ 不行吧？ 我们是党和政府的电视台嘛。 但这是民营的。 对， 对不对？媒体是民营的嘛？对啊。 然后在像前一阵子呢，但我想说的是哦，就是就你买广告不见得有用。前一阵在台湾有一个无党籍的广告打得非常非常凶，就是凶到真的所有台湾人都看过，而且还被那个模仿秀拿来模仿。 怎么了？ 他是讲一个女生。他好像是高雄还是嘉，我忘记了，反正就是南部的一个无党籍的叫宋丽华的，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小学生坐在那儿写功课，然后呢那边就有个电视在，就是两党可能在互相斗争啊，小学生正在学那个成语，爸爸 什么叫半斤八两啊？然后爸爸就在说，所谓半斤八两呢，就是两个都很烂，然后大家不要互相再攻击了。那爸爸，什么叫忍无可忍啊？然后爸爸突然就摔东西说，林北就是忍无可忍，就是你爸我就是忍无可忍。林北是比较 粗的话，对 台湾话，对，就是你老爸我， 你爹， 就你娘我的意思，就是 这种 感觉。 对， 忍无可忍，就是说他们忍无可忍，然后说，哎呀，就无党籍的清流就是宋丽华什么什么的。然后我那天看开票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注意，因为他的广告打得很凶，我很想知道到底这些所谓的广告竞选广告有没有用。他票数还蛮低的，就是很明显，就是其实。今年的选战是被升级到两党的对决， 对， 所以无党籍呢空间实在是非常非常小，就算你打那种清流牌啊、或者是什么都已经没有用了。 对 对， 因为现在政党选举啊，我觉得台湾已经越来越成熟那个政党的运作，当它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就过去你比如说民进党刚上台的时候，他那时候能够打赢国民党是很大的奇迹，因为国民党是掌握那么多的党组织基层的党工，对不对？他赢国民党赢在形象上面，那时候就有很多的像广告站，像罗文佳啊这些人啊，邱毅人、陈文茜大姐，他们都是特别拿手搞文宣、搞宣传活动、搞广告。但是当政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啊，广告还是重要，但是党组织更重要。那么再发展下来呢，现在台湾开始越来越像两党制了，就是你看到所有的蓝营，所谓泛蓝里面的亲民党，剩下个什么连江县，很多人都不知道连江县在哪。 马祖 就是马祖。 对， 我昨天还有一些香港朋友问连江县是哪，我说是马祖，哈，就是马祖啊。我说对，那宋楚瑜完了嘛，我说差不多了。然后你看那个新党也不行了，对吧？那么反而泛绿那边呢，台联也不行了，所以他这个两党对决的情况越来越明显，就会出现阿宝刚刚讲那个其他的什么无党派呀、小党派就全部都泡沫化、边缘化 啊，而且大家好像也对那些招啊也就厌了，是吧？ 对，可是现在 看多了。 可是现在我觉得台湾对我来说非常有趣的一点，就是大家可以很严肃的看待政治事情，但也可以很轻松的看待。比方说像台湾有一个政治模仿秀叫《全民大闷锅》，今年还得到了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的奖项。它是一个 live 的节目，就晚上11点做现场，然后就当天有什么政治人物，有什么政治事件，他当天晚上就直接那些演员就粉墨登场，就模仿那个政治人物了。我觉得真的还蛮可爱的，而且他们两岸都会模仿 啊。是吗？ 啊，他有模仿其实那位 敢模仿我们哪个委员？ 对不起，那位长官我不是很清楚知道他是谁，就我也说不出他的名字，然后我也没看过他电视上的样子。但他被模仿的非常有亲和力，怎么讲呢？他好像，因为他好像是发言人之类的，所以呢，他每次都是在一个记者会的场合出现，而且他不知道为什么被塑造成为一个形象，就是只要当有记者问他问题呢，他就一定会先拿讲三个字，两个字的形容词，比方说请问一下什么什么发言人，你对于陈水扁这一次的发言有什么什么看法呢？无耻、下流、无聊。关于陈水扁的这件事情，不晓得是谁，他就会先讲两个字。然后呢，可是为什么说他被塑造的很可爱呢？就是讲到政治话题的时候，他就会先讲这样的话。但第三个问题，就记者会问问题嘛，第三个问题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说，最近有没有志玲的消息啊？就他也会关心一些娱乐圈、两岸娱乐圈关心的事情。其实我觉得这些政治模仿秀， 这像是说我呢， 对吧？然后你就关心志玲咪咪复出了。 其实我有一个当年上新闻系的时候很向往的职业，就是国家的这种新闻发言人。这当然他也不能让我当，但是他要让我当了，我准备就是选择这种风格。看到这个咱们这个中国官员。开明啊，什么玩笑都能开啊！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今天沦落至此， 你就做不了。 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阿宝， 可是我真的要说啊，可能就是国内的一些发言人会觉得这样的模仿就是丑化他们。 内地的。 对，可是我是真的觉得啊。他们应该要放轻松点想，因为他其实拉近了就是台湾人民对于这些发言人的看法。 对， 像现在台湾的这些人民就觉得这个发言人好可爱，他可能没那么可爱，但是觉得很可爱。所以台湾有很多政治人物呢，其实是想跟这些政治模仿秀还挂钩的。比方说像苏贞昌，苏贞昌本来呢他政绩也算还不错的时候，他的声势还没那么高，但是自从这个节目有一个叫郭子乾的人模仿了他，弄一个很光的光头倍儿亮，然后呢就说大家好，我是苏贞昌。 穷穷穷，然后就是还给他做了 slogan。连苏贞昌在平常见人民的时候也会说大家好我是苏贞昌穷穷，这些政治人物也会模仿，回头模仿这些模仿人物做的一些 slogan。 我觉得其实让人民更觉得这些政治人物很可爱。 这个一般在有民主自由传统的国家这种事儿是司空见惯。你看当年说克林顿那家说的，人家我觉得这要是在中国文化里，那领导就没法出门了。 对， 给人在电视上那么开玩笑，那么说， 对对对对， 是吧？ 领导要有官威啊，而且就是他自己放不下，他身边的人也放不下。其实有时候我发现，比如说我最近注意到香港也在慢慢有一个趋势变化。就香港有一些的，比如说现在政治上面的人物，特别是当官的，像特首这样子啊，他过去啊也就习惯，特别那港英公务员传统啊，公务员啊是种什么样的人？就是他不是搞政治。他是管行政，特别严肃，就上级交代任务我准确及时完成，这叫好官好公务员。那么他们也是很严肃，就放不出来，每次出来说话，像曾荫权现在有时候出来说话，你知道他笑啊，他就说很尴尬，你看他笑但是我觉得他在学，他在开始学， 对， 有时候也弄个电视演讲，这有一个学习曲线，我觉得大陆 都在知道正在步入一个趣味化的时代。 对， 你看看年轻一代，你就知道未来的政治领袖应